三副苦薯片，嗓子塞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粮团。从此河边沙盘戏，路灯底下挑三件，街上顶一羊肉摊，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87.6 魔盛汽车保养新浪潮， 爱车用魔盛，天天开新车，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昨天是十三五规划召开第四场公众建言会，副市长林克庆出席了本场建言会，表示将加强三地之间的生态廊道对接，建设一批跨地区跨流域的国家公园，形成环首都国家公园，在更大范围内改善和提高区域生态承载能力。昨天市交通委召开两大活动期间运输服务保障大会，记者了解到单双号限行期间，公交将增加2%的运力，地铁将早高峰运行图延长半个小时保障运营。其中本月20号到9月3号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期间，轨道交通早高峰运行图计划延长运营时间约为30分钟。清华大学2015届第一批本科新生昨天提前报到接受培训，从今天起，这257名新生将接受为期4天的培训，培训的主题是集体意识、责任意识和凝聚力。近日，北京站、北京西站两大火车站启动了高校新生接站工作。作为曾经是接站主力的民办高校，今年接站数量创下历史新低。截至目前，在长达36天的接站期，北京站高校新生接站办公室仅接到10所民办高校登记，而2010年的接站数量曾达到53所。昨天，闷热潮湿的北京迎来了今年8月以来的第三个高温日。今天，北京气温仍旧偏高。下周本市将进入雷雨多发期，基本周一、周二、周五、周末都有雨，最高气温也将下降到29摄氏度。以上876资讯是由王科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67856677。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天气不错，是安排出行计划的好时机。再次提醒朋友们，白天气温较高，天气炎热，光照强烈，户外活动请注意防暑防晒。具体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8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小叮当，车辆故障需要拖车绳。 变。 小叮当，车辆没电需要搭电线。 变。 你怎么什么都有？ 同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工具包，必要的他全都有。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以上信息由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我想听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照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收音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今天呀，我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大朋友，他呢叫李小丽啊，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学前专业研究生毕业。小丽先和我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李小丽。 小丽呢，我们接触的时间比较长哈，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那当时呢，是和我们一起来做儿童方面的研究工作哈，和这个语言，儿童的语言呀、口才呀打交道也有几年的时间了。 是的 啊，那跟我们说说你的收获吗？这几年，当时你在学校里面是学前专业的，那学前专业的大家知道就是幼儿园老师的方向是吧？ 对，我们这个学前教育专业主要是3到6岁的儿童，然后进行教育的这样一个方向。然后当时呢，我们的专业里面其实也是有专门针对的儿童语言教育这一方面。那么我本身呢也对语言教育比较感兴趣，恰好呢又认识了小野姐姐，然后这么多年一直做了很多的关于语言教育方面的工作。那么从这项工作中呢，我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感受。第一方面呢是对孩子方面，然后我发现呢，经过我们一系列的这样语言活动的一些培训也好，或者是孩子的参与也好，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最让我欣喜的是孩子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他们由内而外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一个变化，内在的就是他们自信心方面的一个提升。就像我们一位我见过的一位小学员，那么他呢是在学校里非常非常的不自信，然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非常没有存在感。但是呢，我们把他放到舞台上，我们让他大胆的在公众面前说话，他由此呢获得了极大的一个自信。那最后呢，他的学习成绩也获得了一个提高，那么这是他内在的。外在方面呢，就是他的语言表达技巧，他的外在的一个形象，然后他登台的那种台风台范儿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然后从综合方面对孩子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高，这个是让我感到特别欣慰和开心的一个地方。 那在这个暑假里呢，知道你也是参加了几个夏令营的活动哈， 是的， 是作为老师， 是的， 教那些孩子们。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们一起在杨澜、卢琴、于丹、金一丹，还有小雨姐姐，还有我们，就是我们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夏令营里面，给孩子们教授这种语言表达的这样的一些知识，让他们体验到在舞台上，在众人面前说话的这种自信心的这样培养的这样的过程哈，体会这种快乐。还有呢，就是参加这个 超级 小 演 说 家 的这样的夏令营哈。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啊，说其中有一位小的学员，他的名字呢叫夏乔白，当时你们没有选中他，当时是选拔的，对吧？ 对 啊，当时没有选中他，但是他的家长特别希望啊，特别希望他能够参与到这个夏令营当中，使劲央求你们， 是的， 然后你们才让他参与了这个活动。然后你告诉我，你说夏乔白这个同学呢，他的进步是特别的大。 对，他的进步可以用惊人来说，因为我们前后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月。那么一个月以前，我看到的夏乔白在舞台上，他非常拘谨，非常羞涩，他不敢把自己心里的话给大声的说出来。然后他站在舞台上，就像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孩子一样。 那其实他是那样高高大大、很壮的一个小男孩。 对，但是看到感觉他内心是非常小的，给我们的感觉是他内心非常小的，跟他的外在形象非常的不符合。但是经过短短的几天的培训或学习，然后他最后站在舞台上，然后他大胆地说出了他自己内心的声音，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一瞬间就让我觉得他真的像他的形象一样那样高大起来，自信起来。 所以这也是很让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很欣慰的一件事儿哈。 对，这是我们最开心的一个地方。 对，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的成长。 对， 在完成大学、完成研究生的这个学习当中，还有之后的这段工作当中，你觉得语言表达对孩子们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觉得语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可能在学校里面我们不会太注重让孩子去在公众面前去演讲演说，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孩子他其实非常多才多艺，他会各种各样的才艺，他会舞蹈，然后他会绘画，然后他会跳芭蕾，各种各样的才艺。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孩子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呢，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语言方面的一个学习，让他们勇敢地表达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同时提高他们的一个自信心。我觉得这个对青少年的孩子来说是最重要的。 前几年呢，你也是到一些小学哈，去辅导孩子们这种口语表达能力。 对， 那你在这个教学当中，你发现孩子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太敢站在舞台上，然后不够自信。或许呢，很多孩子他在家里边他是非常善于说，非常善于表达，但是那个环境可能对他来说特别宽松，所以呢他敢于去表达。但是如果说一旦换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或者更大的环境，孩子就没有这方面的一个自信呢，同时他在学校也缺乏这方面的培训，就导致他可能在日后没有办法在人前侃侃而谈，没有办法传递给人家这种自信。 因为现在这个做这种教育工作的人会有很多哈， 对，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也有的就是在从事对孩子们进行语言培训的这样的工作， 对， 那你有什么经验和大家分享吗？就这方面。 我觉得对孩子这种语言培训，然后有两大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他内在的一个吸收，因为我们说语言是要先由经由思维，所以先要对孩子这种思维进行一个训练，接着是一个外在的一个他发散出去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通过一些训练他一些语言表达技巧啊，一些登台的这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技巧呀，然后由内而外，然后整体的来帮助孩子来提升，而不是说仅仅教授孩子这些朗诵的技巧呀，那些是只是一部分。那么最重要的是让孩子能够会思考，会讲话。 那其实讲什么内容也很重要、啊、 对， 那在这方面你觉得大家应该怎么做会更好呢？比方说让孩子们学会说话，其实说话内容大于说话技巧和形式的，对吧？我觉得教会孩子怎么去思考，就像你刚才说的，让孩子们学会怎么去思考，怎么去组织语言，怎么去能够说出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对的。然后我觉得对孩子来说，他们可能最让他们有感受的就是跟他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一些事情。那么我们谈话的这个内容，包括帮助孩子去做演讲的这个内容，一定要贴近他自己的一个生活。那么最贴近他自己生活的就是有关于理想，有关于梦想这之类的一个话题，那么孩子是最容易接受，然后也最容易然后把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给说出来的这样一些话题。 那在这个超级小演说家的这个集训营里面，你们是这么做的吗？ 我们是这样做的，我们是会启发孩子，然后让他去思考，思考自己的一个梦想，一个理想，然后那么根据孩子对自己生活的这样一种感想和感悟，我们给他一定的指导，那么最终呢呈现出孩子对自己未来有一个非常坚定的这样的一个呼声，然后或者是叫口号。 他们所演讲的内容其实都是他们自己心里面 都是 想说出来的， 都是他们自己的心声 啊、 只是在这之前可能孩子没有经过深入的思考，那么我们就是帮助孩子深入的思考他自己的这个梦想，然后最终呢再帮他然后表达出来。 在这个超级小演说家这个集训营里面，那你也是给孩子们上了很多课哈，这个你主要是教哪方面的内容啊？ 我这一次呢是给孩子教了一些表演方面的一些内容，然后主要是让他们去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表演方面的小训练，然后这个呢是有一个寓教于乐的功能。那孩子呢是天生的表演家，他是非常喜欢表演的，通过我们这种的表演方面的一个游戏，那孩子能够尽情的释放自己，他能够更大胆的去展示和表现自己 啊。你觉得孩子们表现的怎么样呢？ 他们表现的特别特别棒，孩子是非常善于观察分析和总结，然后我们其中有一个小学员，每一次呢我们进行无实物表演，然后他总能发现进行无实物表演的这个同学，然后他具体的一些表达的内容，那他观察的角度非常非常的不一样，这个非常令我吃惊。 嗯，那其实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其实你也向孩子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是吧？ 是的，我向孩子学到了很多方面，比如说他们善于去观察，然后他们也特别善于去反思。另外呢还有就是、 怎么讲呢，他们善于观察这我能理解、他们怎么还能善于反思呢？ 反思是就是每一次活动结束之后，比如说他们要是朗诵一段作品或者是说一段绕口令，你只要是很简单的给他指导一下，那他下一步他很快的就会接纳你这个建议，然后很快的就会迅速的调整自己，甚至有时候我们不去说他，他自己说完了之后他会说，老师我这个地方说的不太好，然后我可能再怎样调整一下会更好。这是他们特别善于反思的一个地方。 那还有呢？ 还有就是孩子是特别特别宽容，然后他们在他们之间他 经常会感受到那种特别温暖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有时候会排练的时候，或者是上课的时候，老师会偶尔会比较严厉严格，然后但是呢孩子是非常非常的宽容的，他不会说老师对我特别严格然后由此产生一些抵触情绪，这样是不会的。然后只要一下课，他还是会很亲近的过来抱着你，然后跟你说一些其他的事情。 嗯，我觉得你说的我特别有同感。确实孩子他真的就像天使一样哈。 对。 他让我们大人觉得有的时候都很惭愧。 对。 像我们有的时候受了委屈，我们可能一天几天可能都不会去理这个 会有 这个伤害你的人。 对。 但是孩子他真的不一样。 对。 就老师对他再严格，他之后就可能当时他会掉眼泪，甚至哈，那就是之后马上他立刻他就还会用那么天使般的笑容对待你哈，跟你玩儿， 对 啊， 包括很多孩子他也非常善于感恩。那么除了感恩老师之外，他会特别善于感恩他的父母。很多孩子虽然嘴上不说，但是父母做的所有的事情他都会看到眼里。所以每一次我们最后会有一个环节，会让孩子去说一下对父母的一些感谢的话，孩子们说的都特别特别好，会令家长非常感动。家长会觉得呀，原来我的孩子这么懂事儿。所以说通过这样的活动，我们对孩子也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他们不是那些什么都不懂的孩子，而是他们有他们的小世界，有他们的小宇宙，这样的一群孩子。 嗯，那这个超级小演出家的这个活动呢，当时一个向家长汇报的那么一个活动哈，我只参加了前面十几分钟的时间，那后来我就没有看到。那家长的反响是什么呢？ 家长们都特别开心，甚至可以说用特别兴奋来表达。那么在结束活动之后，有一个家长，然后一位是夏朝白的家长，然后他就跟我说真的变化太惊人了。那家长是非常真诚的向我表达这个谢意。还有一位是一位女孩，然后她的情况呢跟夏朝白是差不多的，她也非常非常不自信。那么这个女孩是自己主动过来跟我说的，说老师，我现在敢在台上说话了，我敢大胆说话了。我说那你以后在学校里还敢这样大胆的说话吗？她说我敢了。然后这个特别令我开心。 嗯，那小丽可以说你现在是在自己的事业当中呢，是现在越走越顺了哈，不仅掌握了自己专业上的那些知识和基本的规律，现在又向着儿童口才表演这个方面这个领域呢，你已经很有经验了。那以后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呢？ 以后呢，我希望把这个儿童语言这方面的教育继续进行下去。然后我觉得这项事业呢，会令我带给我很多内心的很多充实，然后很多感动。然后我希望呢，能够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敢于大胆的去开口说话，敢于登在舞台上，勇敢的表现自己。这是我的一个理想或者叫梦想。 嗯，记得我刚见到你的时候哈，我还记得那个场面。 是的， 当时你跟我们介绍你自己的时候，脸还会红。 是的，当时呢，我也是会非常害羞，然后这样也不太敢善于在人前讲话这样的一个女孩。那么这么多年，可能在小雨姐姐的帮助下，然后也跟我从事这项工作有关系，我自己呢也变得越来越自信，然后越来越敢在人前说话，这是呢我自己方面的一个成长。 嗯，所以你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些经验用在你这个教学当中啊，让孩子们都像你一样 是 变成自信的那样的一姑娘哈。 是的，可能正是因为我有这样的类似的经历，所以我更理解孩子，由此呢我也更相信孩子，然后我觉得我都可以做到这样，我们的孩子更是有无限的可能。所以我相信他们。 嗯，在知识方面、技能方面、实际的授课方面，那你还有哪些打算或者哪些想法？ 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可以从他们最简单的一些方面入手，比如说学一些简单的绕口令，进而呢可以过渡到学一些朗诵的技巧。那么有了这前方面的铺垫，然后接着可以让孩子去学习一些演讲方面的一些基本的技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一步一步来。 那你有什么梦想吗？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成功的教育家，或者说叫教育者。我希望通过我的行动去影响更多的孩子，去改变更多的孩子，或者说去激发更多的孩子。 嗯，那在这里我也祝你梦想成真。 好，谢谢小雨姐姐。